看了开幕式很有感慨。先说说开幕式上的音乐，当然在这次当中没有这段音乐，但是这一段音乐绝对是历届奥运会开幕式最为经典代表性的，来自于约翰威廉姆斯在1984年为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创作的奥运号角。在东京奥运会上开幕式上有这样的发言，让我有很深刻的感觉。体育的力量是什么？奥运会的力量是什么？对未来的展望，和平合作、相互尊重的愿景，这是体育的力量。奥运会特有的价值为全世界祈愿和平。尽管经历了种种困难，但是却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在奥运赛场上，其实在体育的力量上，相信自己，珍惜这个时刻，走上舞台，团结全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你们。当文化、体育、音乐、舞蹈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艺术在开幕式上展现的时候，我相信这也是全世界的焦点。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就和你分享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奥运会当中的那些音乐。那这些音乐到底哪一些和古典音乐有关呢？一起来听。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各种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音乐，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和古典和经典有关的。 this perfect dream. Sueño me volvió. This dream was me and you. Hoy ves estás aquí. I want all the world to see. Instinto me guiaba. Miracle sensation, my guide and inspiration. Now my dream is slowly coming 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992年被誉为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的这首作品，就叫做巴塞罗那，但是它算是无冕之王吧，它最终没有成为1992年的奥运会开幕式，但是很多人心目中都默认为它是，这是为什么呢？原定主题就是 Queen 乐队的主唱 Freddie 在1987年发行的专辑巴塞罗那，而当时呢，发行这张专辑也有他幕后的故事。那我们听到的是 Freddie 和著名的西班牙女高音歌唱家卡巴耶，当时号称是世界上拥有最美丽的声音的女高音歌唱家。 唱 Freddie 曾说，著名的西班牙女高音卡巴耶也有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声。其实在 Queen 乐队以前合作的很多的作品当中，包括波西米亚狂想曲也听到了，还有包括那些作品也听到了古典音乐甚至歌剧的氛围。我觉得在他们的音乐中一直打造着音乐没有界限的这样的方式。在1987年， Freddie 终于和卡巴耶合作了，他们一起录制了一张专辑。于是在1988年的时候， Freddie 和卡巴耶呢共同创作的，而且进行在全世界发行了这张专辑，这就是巴塞罗那。这首作品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成为了当时排行榜上又一首强盛歌曲。那其实当时也被选定为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的主题曲。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人看到两个人的同台表演，因为 Freddie 在1997年11月24号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而组委会临时取消了这首作品作为主题曲的决定。这引起了当时 Queen 乐队的歌迷们的强烈不满，而西班牙女高音歌唱家卡巴耶本人也因为朋友的离去，拒绝再与其他的歌手合唱这首作品，拒绝出席巴塞罗那的奥运会开幕式。然而很多年以后，很多人无次数次的评选最佳的奥运歌曲当中，巴塞罗那都名列前茅。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吧。这首作品兼具摇滚还有古典甚至歌剧的华丽唱腔，也是艺术摇滚的巅峰。歌词是：巴塞罗那万岁，我拥有着完美的梦想，梦中有你有我，我希望全世界都能看到奇迹呈现长空，顺着我指引的灵感，梦想正在慢慢成真。而当时由于 Freddie 的与世长辞，卡巴耶拒绝与其他人共同登台演唱那首巴塞罗那，于是开幕式的主题歌换为莎拉布莱特曼与卡雷拉斯共同演唱的这一首永远的朋友。 Can look into my eyes and see the way I feel and how the world is treating me. Maybe I have known you forever.Love it. 直播古典流行，在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历届奥运会上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一些和古典有关的音乐。刚才我们听过了像约翰威廉姆斯的奥运的号角，然后还有莫弗雷迪与卡巴耶合作的巴塞罗那，而这一首呢则是很有名的在巴塞罗那闭幕式上的那首作品，1992年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主题歌，西班牙语的意思就是一生的朋友。一生的朋友也是巴塞罗那组委会特邀英国音乐剧大师安德鲁莱德威伯来创作的，当然演唱的是莎拉布莱曼以及西班牙的男高音歌唱家卡雷拉斯，他们联袂演唱。相信在1992年大家当在荧幕上或者在广播中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惊讶，当时看到的时候那种跨界音乐，美丽的莎拉布莱曼与卡莱拉斯共同演唱的这首作品，其实也意味着音乐上的融合，难道也不正是奥运的概念吗？将这些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愿景，其实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之所以用了那么多的西方以及东方音乐的融合，也正是再次体现了这样的愿景，是体育的力量、音乐的力量、文化的力量、艺术的力量和人类的力量。这里是古典流行上半时段，接下来进广告，我们一会儿见。 FM974就是喜欢听啊，二三二。

我这里已经带来的是简版了，原曲呢其实应该长度到11到13分左右。这就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作品《宝莱罗舞曲》，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点燃火炬前的火炬传递的音乐当中，其实这是拉威尔的作品。有的朋友觉得，哎，怎么有一种别的感觉？那其实这里首先说的就是一成不变的小军鼓。要说听古典也流行的朋友一定知道这首作品，可能很多朋友说，哎，这难道是日本作曲家创作的吗？因为大家都会在想，一般在奥运会的点火仪式上啊，或者一些很多的音乐当中都会有本国的作曲家来创作的音乐，那为什么在这届的东京奥运会上有那么多的西方作曲家们的作品呢？其实这也是我刚才说到的，音乐没有国界，而奥运的音乐艺术其实也应该是跨越国度的，体育之间不是也是这样吗？和平、相互尊重这样的力量，体育的精神也是跨越隔绝的，所以音乐艺术更不要这样。所以在这次的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给我很大的震撼和印象，就是说能把这些国外的作曲家放在很多的重要的地点的音乐进行展示。而其实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宝莱罗舞曲》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在重大的体育盛会上了。那先不说，包括像1992年戛纳电影节上还上映过一部电影，专门聚焦伯莱洛鼓手的这个短片。鼓手这个小军鼓要一成不变地打着节奏，而很多之前也介绍过，作曲系的学生们在学习配器课的时候，一定会学习到拉威尔的这首《宝莱罗舞曲》，因为一成不变的节奏、和声、旋律，但是在乐器上会有不同的展现，木管组、铜管组、弦乐走，各种的乐器、各种的展现，那进行了不同的结合。布莱洛也会用到过电影、冰舞等艺术形式，像1984年萨拉热窝冬奥会上，一对英国花滑选手在6分钟的冰舞表演中选用了这支曲子的配乐，当时最终夺金。其实这首布莱洛舞曲当然更有名的是出现在1998年当时法国出现的世界杯足球赛的闭幕式上。当时闭幕式上球场多大呀，是有300位模特展示了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大师伊夫圣罗朗的作品，然后走在绿茵场上，每位模特也盛穿着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服装，甚至代表着不同国家的方式的这些，而且这些模特都是世界上的超模。这是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闭幕式上，当时的《宝莱罗舞曲》也是震撼了世界。这首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行进性，在音乐中，不同的运动员代表着有特色的运动员，无论是年老的、年轻的，还有残疾运动员，都在音乐中。难道大家没有感受到、体会到体育的精神、音乐的力量、艺术的力量吗？所以当而且宝莱罗舞曲越来越多的作用，就是一开始出现的独奏是小军鼓，然后一样乐器萨克斯，慢慢加入木管，慢慢加入越来越多的乐器，最后变成了一个齐奏，也想试着人人参与的盛会，体育的人人参与的精神，所以在这首作品中得以这样的体现，不是很合适吗？直播的古典流行，你看看大家怎么说。永远的沉寂， 说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入场时使用音乐大部分都是游戏音乐，当时就觉得很有游戏的味道。火炬点火的时候播放的博莱罗，因为数码宝贝里就有博莱罗。还说终于等到了上半时段听到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当中的音乐，要是 Friday 没有去世该多好。那也有朋友说 Andrew 说了，布莱罗最喜欢这个鼓点，最厉害的就是这个鼓手，他不受任何的节奏音乐乐器的影响，从始至终一直不变的来打这个节奏。鼓手这个鼓点只是说它一成不变，节奏绝对不会变，只是说音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加入到体育的狂欢中，加入到音乐的力量当中，这也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理想。难道不体现了体育无国界，音乐无国界吗？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准备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中的音乐，我想开面幕式的音乐不用说了，那首主题曲我和你，但是在这里呢，我想带给你这一段音乐，来自于由我国的古典作品春江花月夜改编的，由陈其刚改编的礼乐，也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出现了。 草树 不是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是《春江花月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的展示。张月溪原来的词是这样：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夜雁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正是何处春江无月明啊，这不是也体现了体育的精神吗？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节目最后要给你带来这首 Imagine。三年的奥运会开闭幕式上，都有约翰列侬的这首经典曲目《Imagine》。它表达的不仅是体育精神，而是体育精神所期待表达的最高内容：世界和平，世界大同，没有战争纷乱，没有饥饿贫穷，没有贪婪占有，想象出一个理想的世界。这符合了体育，尤其是奥林匹克的体育精神境界。严格说来， Imagine 也不是约翰列侬的单独作品，而是列侬与第二任妻子先锋艺术家小野洋子共同创作的作品。是音乐无国界，体育无国界呢？艺术无国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看东京奥运，购健康好物，北广购物与您一起为中国代表团加油。在7月24号至7月28号期间，北广购物折扣不断，聚会连连，全场商品87折。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东京奥运，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给大家推荐咱们状元海的金枪鱼罐头。那么提到咱们这个金枪鱼罐头，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说咱在外面买的，或者是在外面的来吃的话，它的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 对， 但是为什么价格这么高，大家还会选择会去吃呢？因为